作為 Radio 99.TV 的 CEO， 點咧又？ 多謝你，多謝你又咁支持我哋嘅無底深潭，係咪？ 唔係喎。好像我不在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 哦。Hey, 你回来 了。那么虚伪啊你份人。 什么啊你有没有发过啊啲人呢通常呢譬如生前对那人不好呢他回魂回来都讲好说话。 当然啦即是这些是礼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是这里有个饼。是 有蛋糕啊。 有蛋糕 啊。好肚饿。 是啦没错。 但你不要整啲饼碎在这里这些高碎。 是我们一阵抹返。 做什么事呢 又被人闹。 举高一点看不到啊。 举高一点是现在我分饼的。 做什么事要将这个蛋糕这样分法呢 分饼。 哦、oh, ，OK， 分餅做咩花姐咧？ 花姐有啲係啊， 我有啲啊， 少有啲， 多謝。 係啦，我喺度， 分金同味。 我喺度做緊呢個最後晚餐嘅儀式，係。不過我哋冇呢個葡萄酒代血。 嗱，其實咧，我哋而家食呢個時間咧就未到晚餐，但係好慘地咧，我哋係要禮拜日翻嚟做節目嘅，所以咧我就要有啲點心俾大家食下。咁啊，即 係我當晚餐㗎啦， 安撫下大家啦。 我當晚餐㗎啦，你知啦，即係揾食艱難啊嘛。 做我哋呢行係咁噶啦， 所以大家嗱見到我哋好似都好好啊，有餅食啊，成啊，其實我哋即係苦中作樂嘅啫，禮拜日都要翻嚟錄節目。 講呢啲喎真 係，唉、哎，咁有得食好過冇得食嘅，始終 有工做，有嘢做，冇得做啊。 嗱咁啊，頭先咧阿毛啊講到呢、這個即係哇最後晚餐， 最後晚餐 咁淒涼啊，係嘛？你又唔係即係好似阿鄭捷咁要走上呢、這、一個點講咧？即係如果從即係被殺害嘅人。是的受害者的家属眼中 到底 当然不捨啦是不是 应该的 应该添啦还有即是即刻去开香槟添啦但是对于即这个、死者死刑犯的家属啊又真的很难接受是不是即自己哇十月怀胎生个仔出来二十几岁即是无端端走去即杀人地跟住然之后走去即係變咗一個死刑犯，要走上呢個絕路，咁其實真係幾難受嘅，好難受嗰個過程，尤其係媽媽啊，真係。 其實我諗翻轉頭，嗰個囚犯最後嗰餐都好難受嘅，其實。 其實真係喎。係 咪咧？點面對咧？其實係咯。 食乜嘢咧？其實。 其實我都視乎個囚犯當時嘅心態啊。 係。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諗任何一個人面對死亡。仲要嗰個死亡係你真係可以 exactly 預計嘅，因為係真係判咗你。第二日你要行刑，即系第二日要行刑噶啦。 唔系，但系好多咧都系其实佢唔会话俾你听几时嘅。咁而好多咧都系朝头早五六点咧无端端就称你出嚟、嗯。 我知啊，但系你之前嗰晚会要你 order 话俾即系个监狱 厨房啫， 话俾厨房知最后晚餐。咁你知系听朝噶啦嘛？ 我有做 research 嘅时间，即系其实原来国内咧，佢会话俾个囚犯听嘅，譬如甚至咧。除了晚餐之外咧，佢會問你中意著咩衫啊？你盡量要求啦，即係你咪盡量滿足你要求，甚至有啲見到女囚犯咧，嗰啲浴樽，即係嗰啲女浴樽咧，對好好喎，買定啲譬如指甲油啊，咩想要啊，咁跟住想要咩衫鞋啊，咁啊買定俾佢啊，咁甚至係餵，即係譬如預備啲嘢，譬如俾佢食，咁當然唔係話。我據我所知，國內就唔係好華麗，即係話真係大魚大肉嘅，但係即係都好似反而咧見到某啲，即係佢有一次咧咁啱有一個報道咧，就係將幾個女囚犯就販毒嘅、就個最後晚餐，即係最後嗰日嘅過程一路即係報道。咁其實有即係佢會有嗰、那個囚犯個心態就係有喜亦都有悲，喜嘅時間就係話我最後尾嗰啲人對佢幾好啊，整啲嘢哇，未好耐冇試過搽指甲油啦，好耐冇著咁靚衫。咁但係去到當然啦，就去到臨死前就梗係喊曬，即係好唔想死嗰種咯。咁、但係其實都幾即係有人反思，我諗即係呢個報道亦都希望想警示咯。其實， 我記得嗰時我細佬咪話喺即係上海提南橋監獄佢服過刑啦。嗰時佢話見到即係其中有一層咧，就係全部係嗰啲死囚嚟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好似胡佳係咪個叫，即係有個殺咗警殺咗好多警察嘅。咁佢哋點嘅咧？即係佢都見到佢啦。佢哋點嘅咧？即係佢條就全部除曬衫咁樣，即係沖涼嗰時咧，一條大水喉就喺度揈咁樣咯。即其實不是人嚟噶啦，即已經係唔係得到人嘅人道嘅對待噶啦，已經咁就所以佢哋另一種心情去過活啦嚇、啊，即係都已經諗住你都冇得翻轉頭噶啦，係咪？ 是死囚添啊，冇得翻轉頭， 只有等死。 根據周星馳嘅電影唔係噶，係你夾住一背脊跟住擰住擺埋去就得噶啦， 係係咪啊？睇下有冇啲咩海底交易出現。但是呢關於呢個死刑咧，前兩日有一單新聞喎，就話呢個輝瑞藥廠啦，即係美國嘅龍頭藥廠啦，即係發明呢個偉哥嗰間啦嚇。咁啊，佢就聲稱以後咧，我哋都唔會製造呢、這、一個 死貨死囚的一些藥物，即係注射毒針嘅藥物。 因為美國其實係用，其實好多人以為用電影，其實而家轉咗。 冇啊！而家好多打毒針啊，打毒針啊。 即係關於呢個輝瑞呢單嘢咧，即係佢哋就話，因為我哋做呢啲咁嘅毒針出嚟咧，呢啲毒藥出嚟啦，就影響我哋企業形象啊。 嗯，即係因為形象啫。 梗係唔係啦？因為發明咗偉哥，偉哥靠生意，其他唔使做啊。只是做偉哥得了咁樣， 當然不是就係偉哥嘅，即係我心諗，係呢間廠，你好多藥都喺度 毒藥毒殺，揾你啲 人 係咯， 㗎啦， 揾你啲人做試驗咁樣嚇， 但係好多人食緊喎。 大家明呢個陰謀論嘅明㗎啦嚇，醫藥陰謀咧呢啲 慢性毒殺， 即係慢定快咁解嘅啫，冇分別啦。 咁但係死囚就肯定知道啦，即係佢一定要嗰日就搞掂你，搞掂你啦。 佢係 plan 咗嗰日嗰日啦，秋後處決就秋後處決㗎啦嘛嚇，就唔使再算賬㗎啦嘛。 咁啊，所以咧就好多藥廠咧都而家都話我哋都唔好啦，你阿大哥都話佢唔生產啦，我哋更加咁做細嘅更加唔好啦，即係我哋都咁大嘅都話驚影響企業形象，咁會唔會細嗰啲其實冇乜形象可以？ 唔 係 喎，我 點樣 我 點 樣細嗰啲要搶喎， 搶嚟做 咯，我咁睇喎，即係永遠就係、是。即係大嗰間話唔做嗰啲市場咧，細嘅去做嘅。係 啦， 哇！政府生意喎，大佬。 唔係，即係諗，即係等於以前啊嘛，大台唔做嗰啲題目咧，即係以前大台唔會拍殭屍噶嘛。 我哋咪做咯，而家。 咁咪啲細台去拍殭屍啦，咁咪整一套有約會嗰啲出嚟咯。啊，搞到而家美國都可以拍啦，係咪？啊，買埋個版權添啦。 Ginger Dating 係 嘛？咁跟住而家 殭屍有個約會。 係咯，咁而家你睇下大台先真係拍翻啫嘛。 Ginger Dating 永遠都係咁噶嘛。 不過過去都好多話，即係關於執行死刑嘅時候咧，發生一啲意外啦，即係又話唔人道啊， 死唔去啊嘛。 總之關於死刑嘅嘢咧，就永遠都係拗緊人道啊，唔人道啊咁樣，你咩角度去睇咧？係好複雜嘅，咁啊！但係我哋今日咧主力係想講下咧，究竟啲死囚其實佢哋喺死之前 最後晚餐 係食啲乜嘅咧？同埋當然會補充一下，喂，點解呢個人會行到呢一步咧？即係俾大家即係警惕一下啊嘛！你如果唔想好似佢咁慘嘅，就唔好做錯事啊！ 哇！第一個咧就幾搞笑啊！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以最後晚餐或者我都喺度諗緊自己又諗，究竟我想食乜咧？咁如果假設我有最後，唔好話最後即係因為死刑啦。最後嗰餐想食咩？如果 俾人冇講下先啦，係咪個蛋糕啊？ 當係病到傻啦，OK， 都知道自己係咁上下噶啦。咁究竟最尾嘅日子想點咧？咁我會諗到一樣嘢嘅就係呢個梅菜蒸豬肉。 咦？哇！好家鄉 梅菜蒸豬肉點解咁 家鄉味道啊？ 由細食到大，我阿媽最拿手其中一段。 你咩鄉下啊？ 我是新梅的， 新梅 但我媽就是南海佛山人，就即但都是香港人，即我媽是香港出世的，所以即基本上是由細到大她都煮這味餸，也好吃的，所以就我覺得如果真的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吃回這道菜，懷念一下自己由小個到大的一生都不錯， 是即其實是 recall 一個人生， 但你吃完之後會不會更加內疚，哎呀媽這麼辛苦養大你，煮咁多梅菜扣肉俾你，搞到你今時今日 蒸豬肉啊，咪唔 會咁啊！今時今日你又做啲咁對唔住阿媽嘅嘢。 哦，咁睇嗱，我其實嗰個 scenario 咧，就係假設我係只係病，係即係我唔係死囚 ，OK， 即係我即係知自己就快去啦，咁所以就即係食定一餐去回味我自己嘅一生。 咁如果死囚， 咁但係如果係死囚，我真係要睇睇我點解會成為死囚咯。 嗯，當然係殺人。 我諗個心唔係個心情唔同，即係殺人都好多好多原因。是不是對方，如果對方是真的難聽一點說，如果對方真的是我殺家人的仇人，我真的殺了他，我不會覺得自己有罪疚感的，我真的不會有罪疚感的，但是如果他對方是我因為不殺，我不小心車死了他，那我是會內疚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就是說因應不同的，就是那個犯了罪，或者犯法，那你會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想吃的東西呢？ 沒有，正常，這個是自己那個內心的那個叫做枷鎖來的。 是。 即如果我是真的對我所殺了的人，心裡面真的 feel very sorry 的，即 是吃不下的。 那個心情是會很不同的嘛。但如果我根本不覺得自己做錯的時候，我怎會有 feel sorry 呢？咁食咁都係開懷大食啦，仲使你？ 我唔信啊，肯定你到時都食唔落啊，水都睇唔落啦，就係講喎。你睇下而家嗱，我哋講第一個死囚啦，哇！呢、這個好清簡喎、啊，真係。 呢、這個叫做 Victor Figueroa 其實係一個。 28歲的，因為綁架和謀殺呢，就在1963年被判處絞刑， 吊頸， 他最終絞刑就是吊頸，但他很有趣，他的最後晚餐他要求呢，因為其實應該是美國的人權，或者我想是外國的，即比較好過我哋亞洲咧，亞洲嗰啲誒冇乜經費啊，求其有啲食嘢算啦。 我諗即係1960幾年嘅時候咧嘅美國咧，即係就算冇啲咩好大嘅人權法定咩都，佢哋係有啲不成文規定嘅，即係你死囚之前俾餐好少少嘅你食，因為我哋中國人嘅習慣咧，即係如果你諗你睇古裝片都係 嘅， 你屋企人會為佢準備最後晚餐噶嘛，唔使啲肉質去做噶嘛。但係外國唔係啊嘛，即係外國就唔會你屋企人隨便都送到嘢食入去噶嘛，咁所以就變咗由個監獄去做， 或者囚犯自己揀啦，多數 咁佢自己揀咧，咁佢就即係俾佢揀啦，咁佢揀咗咧，只係要求咗一粒橄欖啊，一粒橄欖啊，咁我哋又諗緊點解一粒橄欖咧，橄欖咧咁得意咧咁啊，咁原來咧佢認為自己死後啊，佢希望喺體內咧，即係身體入邊咧係長出一棵橄欖樹，咁啊象徵咧。和平的橄欖樹，希望彌補了他在世間之前所做的惡業，這麼 有象徵意義啊， 是啊，他不是，似乎他真的， 我覺得他受感化咯， 即我覺得他是有些後悔，或者叫做即 很大的悔意， 悔意 他很明顯受感化的了，香港好像都有的，即你監獄裡面有牧師的嘛， 是 啊，咁而當年1960幾年一定有啦，個牧師可能真係感化到佢，佢應該係，因為佢用咗橄欖咧，喺聖經裏邊 係咯，係咪都同啲宗教嘢有關咯？ 喺聖經裏邊，耶穌係點講啊？聖靈降臨嘅時間係聖靈係像鴿子咬住一條橄欖枝噶嘛？ 係係。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時間都係拎住橄欖枝噶嘛？橄欖喺基督教嘅信仰裏邊是其中一種好強烈嘅象徵嚟嘅，即係耶穌嚟嘅象徵。咁，所以佢覺得佢自己成為一棵橄欖樹係一個和平嘅象徵，我覺得已經好合理啊。 係啊， 應該係受感化之後嘅一個反應嚟。 但係其實點解佢會行到呢一步咧？嗱，我真係聽落真係覺得都幾無厘頭嘅。咁啊就話咧，嗱 ，Lower 呢個地方咧，佢咧就租咗一間房。咁咧，跟住咧，佢咧就喺個好似我哋啲黃頁啦嗰度就抄一啲電話啦，咁啊揾一啲醫生嘅電話，咁啊逐個打逐個打啦。咁最後咧，佢就 call 咗其中一個醫生。然之後咧，就可能覺得呢個呃得落啦，咁啊就話：喂，我呢度咧有個女人啊，佢咧就病得好緊要啊，咁於是乎咧就叫佢係啦，叫佢即刻嚟醫呢個人咯。咁呢個醫生咧就不如有詐啦，咁佢好快就趕到啦。咁點不知咧，佢竟然咧就俾阿 Victor 咧係殺害咗嘅，即係呢個死囚係殺害咗嘅。咁成件事咧就係咁樣發生噶啦。咁然之後咧，佢咧仲諗住咧就。即係佢就用一把槍啦，射殺佢啦。然之後佢仲諗住咧，就將佢嘅屍體咧就車去阿拉巴馬州嗰度咧，就去棄屍啊咁啦。咁點不知咧？即係之後俾人哋捉到啦。咁捉到之後咧，其實話説咧，原來佢只係咧純粹咧想攞嗰啲藥嘅啫，即係醫生嘅藥啊。 攞藥啊！ 攞藥。 係啊，佢想攞啲藥嘅啫。咁其實佢究竟 點解直接去問嘅醫生攞啲藥？ 咁我唔知佢啊，即其實佢應該都係有殺人嘅，即係有殺人狂嘅，即係一個咁嘅傾向啦。咁其實佢咧就話佢純粹就係即係一個咁嘅目的咯，跟住就冇乜特別原因，點解要去殺人無端端？ 咁啊幾搞笑喎！如果你冇乜特別咁嘅目的，走去無啦啦殺鬼咗人 嚇。不過佢都有即係抗辯嘅，就話其實唔係我殺嘅，係我個 friend 殺嘅。咁我個 friend 咧，佢殺咗人之後咧，咁我仲咧將佢屍體埋葬咗添。即係埋葬咗佢 friend 嘅屍體，咁但係咧人哋又揾唔到佢 friend 嘅屍體啦。 即係佢個 friend 殺咗醫生，咁但係佢又殺咗佢個 friend。 嚇，跟住佢就純粹係去棄屍嘅啫，即係幫個醫生將個醫生嘅屍體掉咗。 即係個醫生唔關佢事嘅，佢個 friend 就關佢事，但係個 friend 就揾唔到屍體。 咁佢幾老實喎？佢就話佢殺咗個 friend 嘅，佢冇殺醫生喎。 係啊，咁但係人哋揾唔到佢 friend 嘅屍體喎，即係你講大話啦。 你冇法證明啊嘛。 即係講大話啦，係咪？ 冇法證明係一件真事。 係啦，冇錯啦。咁於是乎佢就係即係最後咪就係行咗呢條路咯，嘢。咁啊，結果咧，佢有上訴啦嚇，咁但係都當時咧就呢一個金乃迪總統啊，佢其實可以咧將即係佢 唯一一個有權利咧，可以幫佢轉翻做一個死刑，嗯、因為其實好多唔係 sorry 唔係死刑，終身監禁係係啦。咁、嗯、你知好多依啲 豁免啦、豁免權或者 死刑犯等嘅都係等，喂，我可唔可以轉翻做終身監禁？雖然有人覺得咁樣仲殘忍啦，咁但係即係結果咧， 我覺得對納税人殘忍啲， 係啊，嘥米飯啊， 唔係即係難聽啲講真嘅，即係死刑用嘅都係有限錢啫，係啊，無論你用咩任何 form 啦，任何方式。但係終身監禁真係用好多錢。 咁但係啊，金乃迪咧就當時就係話即係覺得唔得啦，你依個實在太殘忍啦，你依個咁嘅即係罪行啦，實在太殘忍啦。咁、所以咧就都否決咗佢呢一個嘅即係要求啦。咁結果佢都係要接受呢個死刑啦。 咪真係有啲無厘頭。咁但係還好佢就好似臨死之前咧就知錯能改啦 嚇。咁啊好啦，另外跟住咧，另外一個嘅死囚咧，哇佢就冇咁清簡啦，非常之豐富喎、呢一個最後晚餐。 呢位係 John Wayne Grace 啊，即係啊 Gacy 係啦 ，Gacy 啊，唔係 Grace 啊 ，Gacy， 我先係 Gacy 啊 ，Gacy，OK，OK， 你唔好講我 ，John Wayne 講錯 ，OK，唔係 Bruce Wayne 係 John Wayne， 但係佢食嘅嘢都好豐富啊，豐富過 Bruce Wayne， 即係蝙蝠俠。好啦，呢位男士52歲，咁就係因為強姦同埋係一個連續殺人犯，佢殺咗33次。 哇！呢個真係離曬譜 啦，即係哇！真係聽阿花姐個東頭灣部啊，都知道咩叫連續殺人犯啦嚇。 呢個是非常之殘暴的連續殺人犯， 得個33條命。如果呢個人是有悔意的話咧，其實他應該都即係冇乜心情食得落飯嘅，即係到臨死嚇。咁、佢94年的時間咧，就係、是、即係要去做呢個注射死刑。咁、但係佢之前的晚餐咧，佢就真係唔係啦，就12隻炸蝦、一大桶 KFC 炸雞同埋薯條。咁仲有成磅重嘅士多啤梨， 咁佢一定好食得啦，真系冇理。哇，12隻炸蝦喎，大佬一大桶雞喎， 你食唔食到咁多啊？ 食到，但係好辛苦咯，即係而家咁後生啲就得嘅。 係後生啲嘅話，就係靚仔。佢52歲噶啦喎，即係即係後生啲。我20多歲嗰陣，我諗我啃得落嘅。 即係做隻飽鬼咯，想 佢。佢真係 唔好食得啦，本身好食得啦。估計佢食得之餘咧，其實原來咧，佢話佢有啲背景咧，佢點解咁對呢個 KFC 食咁多 KFC 咁鬼鍾情咧？原來佢曾經三間喺三間嘅 KFC 咧，肯德基雞度打過工嘅。咁啊，所以咧，似乎同佢嘅可能佢回味緊，即係一路習慣啦個味啦。二來就可能係回味下當時究竟佢自己嘅嘢啦。 嗱，我真係唔知佢係咪即係呢33次嘅殺人咧，就同啲 KFC 有關啊？即係佢可能 KFC 度佢有殺啲人嘅，即係或者佢每次去殺完人之後就去 KFC 度即係整翻。 如果就咁嘅表象就睇到係咁啦。 即係好明顯佢冇悔意嘅，我覺得呢個人就 係啊，仲好似回味緊咁， 即係都幾恐怖。不過我覺得咁。佢而家咁樣死刑咧，都叫死得痛快。 係， 即係如果佢呢一生人係咁食啃咗雞落去咧，我好肯定到佢收尾嗰兩年咧，佢都真係死得好慘噶。 咁啊係啊，你咁樣食法， 即係你咁樣食法， 咁樣食法， 真係極度唔健康。 12隻炸蝦，跟住又成大桶雞喎，大佬。 好，陣間翻嚟咧，嗱，同大家補充下，究竟呢一個咧 ，John Wing， John Wing Gacy， 究竟佢係點解？即係會淪落到咁嘅地步咧，同埋咧，即係佢執行死刑嘅時候咧，有啲咩事發生啦？ 呢一班咧，即係同黨嚇咁樣去虐待一個啊女仔啦，凌虐一個女仔。 記唔記得佢哋做過啲咩咧？ 佢哋將啲豉油、生油同埋辣椒油撈埋一齊，跟住逼我飲。 仲有咧？ 仲有逼我食阿芳啲大便啊！好臭啊！ 阿上官師傅又有好多唔同嘅啊呢一個關於西藏嘅秘聞要話要爆啊！ 其實咧，當其時對上個大寶法王走嗰陣時候咧，係已經講落有幾樣嘢。咁但係就好奇怪喎，喺成個尋找所謂轉世靈童嘅過程當中咧，就會有一隊使團嘅，就知道裏邊當中可能有一個細路哥就會係新嘅一個大寶法王。 係。 咁然後再要揾到佢，再要揾佢試。咁通常揾佢試咧，就係睇你身上高有冇啲前世今生嘅痕跡。但係最奇妙嘅地方咧，以前試過噶啦，就係、是、一個凌波車 split 做兩個或者三個，再有機會再分啊，再分咗出嚟、因為你發現原來兩三個小朋友都同樣揾到嘅，咁、啊證明呢幾個都會係咯。 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啊鬼陪你去旅行， 其中去咗一個地方新加坡。東海岸嗰個位置 哦，食海鮮嗰度 嗰個地方，你有印象係有一個停車場嘅。話說咧，嗰度咧就係 N 年前啦，佢哋形容就話 N 年前發生咗一個意外，就一個女士係喺嗰度難產死咗嘅。 咁個靈體對你做啲咩？ 冇啊，其實佢只係一路喊咯。 對住邊度喊？ 對住個海。 對住海，你有冇嘗試走去佢前邊咧？ 有。其實我一路行前面，佢都仍然係背面。 即係話你一諗住去前面望一望佢樣，你發現佢又喺你前面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仍然揾到背脊得 住。係啦，係啦。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葉力，晚晚陪住你。 最後一餐你想吃什麼呢？其實花姐 使不使我先說一下？ 我可以給你說， 我很鬼簡單的，我不是跟阿毛一樣，又是吃回阿媽最拿手的，由細吃到大，還有永遠呢你都覺得外面沒有一間會吃得好，即是好味過他，多出名都不會好味過他那個碟餸的。 那個味不單止是即吃食落去嘅味道，系嗰种回忆， 回忆啊， 系味觉回忆啊，你叫做 好独有嘅呢啲。就算人哋去你屋企食咧，都觉得吓好好食咩？我唔觉得，我真系觉得好好食啊！ 咩味黯然销魂饭， 系美吉洋一嗰度讲噶嘛？即系点解老公最中意食老婆煮某味餸，其他人食咦咸到爆 啊！系啊， 咁但系喂咁，因为个感情啊嘛， 好得意嘅呢种记忆咧，会令你即系对嗰个食物咧。會變得情有獨鍾啦，同埋佢可能真係未必真係咁好食嘅，但你都會覺得啊，真係好滋味。 呢啲咪所謂感情分。 所以而家你諗下點解啲所謂舊嘅即係食肆或者有啲人點解飲茶日日都係去嗰度啦，日日都咁悶嘅，點解都係去呢？就是這些即是我們叫習慣或者叫情懷或者叫 情 義結，我也是想說就是我媽媽的蘿蔔糕啦、 是的、蘿蔔糕 我媽媽的蘿蔔糕實在太好吃了、 這個是的， 在外面你不是覺得太粉又太硬， 因 為味不對，不是外面 街的蘿蔔糕始終是用機做的， 還有粉多，不是即是那些粉是太多， 粉會多，你家人做手跑兩件事 來的。我媽媽如果我即是我這麼不幸或者這麼壞格變成一個死臭的話，那我都希望我媽煎最後一底蘿蔔糕給我吃。那我呢就喜歡呢，很離奇的，不要笑我，我喜歡點這個蠔油。 對，我點蠔油 OK 的， 我不要笑我、okay、的我怕 別 人笑， 有什麼 肥叔說不懂吃的，點什麼蠔油， 不是，喂，這些我經常都說很主觀的味覺的東西，你很難， 還有一定要煎得窿一 點。既然月餅我都可以做到有五仁又甜又鹹，什麼味都撈到埋，沒關係， 朱古力是朱古力， 不是咖啡，沒關係， 沒有關係的， 還有一定要煎到窿外面， 窿當然好， 脆，然後裡面還是軟淋淋的，熱辣辣的就最好吃， 這個都正路，沒什麼問題， 但我怕我吃完之後更加 不捨 得死，不想死。剛才就說 John Wing 呢，就是 都吃回他至愛的肯德基雞雞，說回一點 John Wing 的身世，1900年出生，就死的時候69歲。話說他 其實咧就有波蘭同埋丹麥血統。 係。 咁啊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唔做運動啦，已經好肥噶啦。 哦。 咁啊爸爸咧就成日飲醉酒啦，同埋咧就成日虐待即係妻兒啊嗰只噶啦。咁啊屋企咧都係即係關係咧非常之不和嘅。咁啊細細個已經俾人當人球咁樣咧拋嚟拋去咁樣。 係。 又冇即係冇人理啊，阿媽又改嫁嗰只啦，你都明啦，即係好多呢啲都係即係罪罪犯細個都係咁樣長大 嘅 啦。 童年係唔快樂嘅。 係啦，咁後嚟咧佢亦都係因為即係心臟有問題咧，所以佢一路咧。都是不做運動的、啊嗯、都是成為人家欺凌的對象，即是被人笑啊，死肥仔啊那些這樣啦。原來呢就是後來呢因為他發現自己有盲腸炎啦，跟著呢他就所以他的成績也是不好的，即學校呢即他因為身體又不好、 住了那麼多年醫院很正常、追不上 的。簡單來說就是他青少年的時代呢即過得很淒涼的、 即童年又不好，青少年又過得不好。 爸爸呢就更加即一喝醉酒呢就打他、啊、那些啦、然後呢就後來呢他又參與過政治的工作，不知為什麼真的很離奇。但是做的時候呢他呢又走去轉了做這個家鄉雞， 是 咁、家鄉雞嘅時候咧，啲人就話叫佢有個花名叫上教喎，嚇、 啊，因為佢個樣似 嚇，因為佢個樣咧幾可愛嘅嚇，咁、 即係黐幾筆須就可以企喺門口度上招牌啦， 係啦，冇錯。咁跟住佢但係喺工作期間咧，又即係亦都有結婚啊嗰啲啦，但係做下做下咧，佢又走咗去咧做小丑嘅，做小丑， 可能就因為個樣子可愛咯， 係啦。咁亦都係期間咧，佢就試過咧，就將佢第一次，即係佢喺1967年咧，就第一次性侵犯咗一個15歲嘅即係少年啊。咁啊將佢咧引誘到自己屋。 少年定少女？ 少年。 少年啊！ 少年啊！ 即係雞奸噶咯。 係啊。 佢首先引誘先，未雞奸住。咁啊，跟住咧就俾啲色情電影佢睇啦，就灌佢飲酒咁啦。然之後咧就要求對方咧，幫佢口交。 係。 咁跟住咧。跟住嗰幾個月咧，原來佢一路開始咧就進行呢啲咁嘅性虐待啊，即係揾唔同嘅人嚟啊做呢啲性虐待，即係氹佢哋翻屋企。咁跟住咧又俾啲錢佢哋啊，就聲稱自己係要做一啲同性戀嘅實驗咯。 係 嚇，咁但係記住喎，佢另一方面其實佢係結咗婚嘅， 係 即係佢暗地裏即係背住老婆咧，其實做好多呢啲咁嘅古怪嘢，咁同埋即係人哋唔知佢原來係中意雞奸啲少年啊咁樣 嘅。即係佢自己嘅婚姻生活都唔方便，換得去邊㗎啦吧？ 咁肯定啦，亦都後期都係離咗婚嘅 嚇。 咁直到有一日咧，就係話有一個人咧，即係佢識嘅一個人咧，就突然間唔見咗。咁跟住就後尾咧，即係中間個過程唔好講咁長啦，因為我哋唔係東頭啊，明唔明先？咁啊，無理心談。OK， 主要咧就係講翻佢最後俾人發現，原來佢成間屋咧收埋咗勁多屍體，係幾十具屍體， 收埋啲 收埋咗喺屋企嗰度。咁啊喺後院 啊， 哇！呢個真係好勁喎，呢個。 咁原來咧，佢係揾好多嗰啲少男啊翻嚟咧，咁啊殺害咗佢哋之後咧，就埋屍喺自己屋企。咁有啲咧，佢後屘咧係間屋咧已經裝唔到啊，有啲掉唔曬啲屍體咧，就掉落河啊。咁樣嘅喎，跟住咁十個不赦嘅人咧。 犀犀。 咁佢話原來咧，佢又後屘即係佢俾人拉到之後，佢又講翻啦。佢就話其實佢第一次殺人嗰時咧，佢唔係佢想殺嘅，即係對方突然間攞把刀，即係佢瞓醒之後發現佢本來瞓喺佢隔離嗰個人咧，就突然間攞把刀行埋嚟。咁我以為佢想殺佢，佢就先下手為強，就喐翻佢。咁後屘佢話原來咧嗰個人咧係即係佢行出去只廳先發覺咧，原來佢係整緊早餐俾佢食。即係佢係一場誤會之下先殺咗人。 係、 哦。咁但係殺完之後佢就覺得咧好 high， 好、有快感，佢先就停唔到啦。於是乎咧就一路都係即係狂殺咯，開始進行一場殺戮遊戲咁啦。 佢本身係心理係有問題。 咁都 心理甚至乎 生理都有問題啦，本身 即係好明顯都荷爾蒙分泌好唔正常啦。 係咁啊，結果佢就即係乜嘢都唔做，就做咗殺人犯啦。咁而佢咧自己知道自己咧都即係想否認都唔得噶，因為人即係人贓並獲啦嚇。咁佢跟住咧就結果咧都承認咗佢自己咧係殺咗25至30個人。咁佢話呢啲咧大部分咧都係啲男妓啊。男妓嚟嘅嚇，都係佢喺街上面咧，即係揾佢哋啊，誘騙佢哋嚟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即係有啲就會用暴力去綁架佢啦，即係唔聽話嗰啲咁咯，即係揾啲手扣啊，扣住佢哋啊，咁樣跟住又雞姦佢哋啊嚇，即係同佢哋玩一輪遊戲之後就殺害咗咁樣咯。咁啊，結果咧佢最後咧都係要接受呢個死刑啦。啊，即係喺個死刑嘅時候咧，就出咗啲意外，就話咧打落去嘅毒針咧嘅化學品咧出現凝固啊。 這個真的又是 KFC 幫了他 咁唔知系咪真系奇怪啦？咁咧就话佢咧出现咗呢个刑故之后咧，咁啊就结果咧就扰攘咗一轮啦，先至咧就重新再注射呢一个毒针啊，咁真系即系死得好辛苦嗰只啦。咁然之後咧就喺十分鐘之後，佢就重新再執行個死刑啦。成個過程咧就係18分鐘嘅。咁啊，其實 generally 咧就係我聽講係7分鐘到嘅，應該正常。 應該 係。咁所以佢而家呢個係18分鐘。 正常係5至7分鐘，應該要死斷氣 嘅。18分鐘，咁啊先至結束咗佢啲生嘅。咁啊話係咪真係呢個人真係好奇怪啦？點解最後即係會殺咁多人？ 我而家明白點解食 KFC 啊！然后佢中意男人，佢从来未叫过鸡，所以临死都叫鸡。 唉，真系激死啊！真系俾你激死，有烂嘅烂嘅。好，下一个。 下一个，咁下一个咧就系 Timothy 啊，33岁嘅男人嚟噶，男人啊，男人嚟噶。咁啊，咁咧其实佢因为策划同埋实施咧，1995年4月19日导致168人丧生嘅奥克拉荷马州城。爆炸案， 哇，好轟動啊！呢單 咁啊，2001年咧就被亦都系咧注射處死，系9/11之前咧美國本土發生最嚴重嘅恐襲，亦都系咧因為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咧，最後晚餐咧佢都別出心裁。你知唔知佢食咩啊？ 食咩？ 佢系點咗2品脱嘅薄荷味嘅雪糕，仲要求咧係撒滿咧朱古力碎啦，就好似咧黑色嘅炸藥碎片一樣。 唔係2品脱，即係。如果我哋出去食啲即系 H 字头嗰只雪糕咧，细细杯嗰啲咧，1/4， 系 嗰啲系1/4品脱， 系 咯，即系8杯， 8杯，咁人哋死咁食雪糕， 8杯 最后一餐8杯雪糕都冇嘢嘅，我觉得系嘛， 即系佢净即系 净拍雪糕， 佢都叫系净拍雪糕咯。 咁但系我又喺呢、這个。在呢個咁嘅佢咁嘅環境上，我又諗唔到點解佢係咪即係味覺上係即係好中意薄荷味嘅雪糕咧，定係點咧？真係 真係唔知。 係啊，呢個就係、 是、我最初就係見到幅相咧，係雪糕，我就諗啊，呢位係咪女士咧？因為女士你知啦，即係食咩都好， 係啊，中意食甜嘢， 即係甜品一定有另一個偽裝噶嘛，尤其是雪糕。 係啦。 咁其實講到咧，策劃呢一單咁驚天動地嘅即係爆炸案咧，人哋話係美國史上最嚴重嘅即係恐襲之一喎，即係喺9/11前啊嘛。 9/11之前就一定係呢個呢單啦。 係啦，因為佢復發嘅日子就2001年6月11日，咁啊離9/11其實3個月嘅啫。 係 嚇，咁佢本身咧就係即係喺復發嘅時候咧，年僅係33歲嘅啫。咁啊，被告即係佢當然啦，個罪行好嚴重啦，因為喂死咗168個人，你一條人命啫喎，係咪先？咁啲人會覺得哇，你真係死有餘辜啦，係咪先？你要死168次都唔得啊，咁樣都唔可以嚇 判過千年嘅呢啲，如果美國應該係咪千幾年嘅應該 係啊？ 係個 33條人命嘅分期執行嘅話， 咩168條人命？ 啊，即係168條人命，咪咯分期執行， 咪咯。 咁啊，但係即係。結果他都是要即係判咗死刑啦，咁有啲人覺得咁樣先至可以，即係令到佢哋發泄到心頭之恨啊！即係如果對家屬嚟講， 你俾我個路係入我，如果我係美國嘅政府，我點都處死佢噶啦，唔處死佢，大佬一定反台啊！啲人 係咯，即係好似上次嗰個爆炸案咧， 反台嘅 波士頓嗰個啦，都係。咁啊，其實咧，阿 Timothy 咧就係喺紐約。水牛城那裡就長大的，他呢就在10歲那年呢又是父母離異啦，然後呢他有自己很即強烈的宗教信仰啦，跟著他後來呢就他1988年呢就加入了這個美國的陸軍，亦都參加過這個海灣的戰爭的，後來呢為什麼他會即發展到一個這麼激進的人呢？話說有一次呢，即美國政府呢就要對付這個嗰、那個大衛教派啊， 係 哦 哦， 咁後嚟咧 ，Timothy 咧佢咧就有份去參與呢一場嘅即係對峙嘅，咁但係喺呢一場對峙裏面咧就即係不即係無功而還啦，可以話，咁然之後啊 Timothy 就覺得咧即係美國政府做得唔好，係啦，即係你冇用咁樣咯， 因為反政府 係啦，咁佢覺得即係點解可以即係咁失敗咧咁樣。咁亦都後尾咧就喺呢個海灣戰爭裏面咧，即係美國政府嘅政策咧，佢都係好不滿嘅，即係覺得即係冇用啊咁樣，所以咧佢就覺得好唔憤氣，咁啊一心咧要做一單大嘢出嚟咧，話俾政府聽嚇，我而家好不滿咁樣。咁於是乎佢有一日咧就即係當然係事發嗰日咧，佢就將貨車咧就駛到去呢一個奧克拉荷馬城嘅聯邦大樓 外面啦。咁、然之後咧，喺早上嘅9:02啊，大家都真係好多人仲翻緊工啊嘅時候啦。咁啊，成個 啱啱翻到公司， 唉，成個北座咧就係咁倒塌咗啦，就一個巨大嘅爆炸聲之後咧，就死咗100多人，同埋有800多人受傷，即差唔多成1000個嘅死傷喎，大佬。咁所以咧，佢啊真係咧，即罪行咧真係冇得講啦，真係太過嚴重啦。 但係同佢食嘅嘢最後晚餐，我覺得就一個強烈嘅對比喎。 係啊， 但係大家可能會都會幾關心就係話啊，咁呢啲死囚其實佢死前係講過啲咩説話咧？原來咧佢咧就亦都無悔喎，即係佢就話咧，我而家嘅死咧係值得嘅，因為我即係一個人嘅犧牲係可以救到更加多人， 嚇， 所以佢又 佢點救到更加多人咧？ 可能因 為美國政府冇因為佢咁樣而有啲咩改變喎， 係啊，冇改變過， 根本都冇改過，咪又係咁樣樣去打仗咯， 睇得自己太過重要， 係啊，可能係啊，唔係佢救咗佢，即係帶咗佢離開呢個世界咯，啊，佢覺得可能係。一个咁痛苦的世界 三重啦嚇，咁就喺2010年咧，就係被判槍決，即係要食蓮子羹啦。咁就呢位仁兄咧，嗱佢24歲已經入獄噶啦，坐咗25年監先至最終判決，即係期間可能有上訴又呢樣啦，咁搞咗好耐。咁啊佢基本上佢半生人都已經喺個即係監獄裏邊度過啦。 係， 咁就亦都因為佢呢一單嘢咧。就係促使美國政府的司法改革，咁就對訴訟即係好長期訴訟的即係案件咧，就要作出呢、這個即係年期限制啊！ 哇，25年喎，四分一個世紀。 嗱，老實講啦，你咪即係嘥納税人錢咯，係嘛？即係嗰件事如果係判咗係即係應該要做嘅，要做啦嚇。即係就算俾佢上訴都唔可以太過分噶嘛。好啦，咁就佢自己嘅最後晚餐咧，嗱都好厲害嘅。啊，咁就有龍蝦啦， 係 有牛扒啦，蘋果批啦，仲有呢個士多啤梨雪糕啦，咁就同埋佢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我諗佢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即係、就是、fantasy 嘅朋友嚟嘅，即係、愛好者，因為佢喺度食嘅時候，佢要睇《Lord of the Ring》。即係睇曬三套咯， 好浪漫啊！三部曲要睇曬先， 要睇曬，即係要一路睇住《Lord of the Ring》一路食飯，咁先至叫完咗佢。 佢一路食一個習慣係煲劇。 煲劇， 我諗係揾啲嘢開住有聲，有個聲令自己唔好咁 唔 係 嘅。佢指明 係 要魔界三部曲㗎，即係我覺得佢應該都係一個 fantasy， 即係 fantasy art 嘅。 唔係你睇佢哋食嘢咧，我覺得佢係一個應該係會識得享受， 好講究 啊嘛。係啦，唔係即係會講究會講求享受。一路食，一路睇，即系佢 一路睇， 哇！一路食，哇！好睇，咁样即系咁样。 系啊，即系如果我睇埋而家呢幅相啦，即系虽然呢个只系一个模拟啦，即系仲要有即系呢个提子汁喺度一路饮住嘅，即系又食又饮又睇，即系视觉、味觉嘅享受，听觉齐晒咁样。 嗱，你哋就用呢一餐最后晚餐去即系推断佢嘅人系点啦。咁我又讲翻俾大家听，其实佢真正系点咧？咁呢个 Ronnie Lee Gardner 咧，其实咧佢就1961年出世，咁佢死嘅时候咧，2010年啦，即系几岁啊？ 四十九 咧，又用咗25年时间嚟上诉啦。咁換言之，其實20多歲開始就已經係犯法啦。咁佢就係咧殺害咗一個喺鹽湖城啊，殺害咗一個叫阿 John 嘅人啦。咁佢你知唔知點解佢殺佢？就純粹咧係打劫嘅啫，又係咁啊！ 打劫殺人 最搞笑咧，其實佢打劫係嘅錢咧係唔超過100元嘅 嚇 嚇。咁但係佢就竟然咧係懟冧埋人 嚇。 咁佢自己就話咧，其實佢當時就受咗個藥物嘅影響嘅，先至會咁嘅啫。咁啊都唔單止係咁，仲要咧。他在第二年上庭的时候呢他再杀多个人就杀了个什么呢、就杀了个律师。 杀了个律师 是 即是他自己的律师。 是啦那他 就,、他就在这个即是总之听审的时候竟然可以被他杀害到个律师。然后呢还呢企图呢即是他企图去走走即是偷走。 即是杀了个律师 走不到那就走不到那就被人捉回头。 咁啊，跟住咧，佢就喺呢一个即系犹他州嘅即系监狱里面啦。结果咧就系俾人哋咧就系即系判咗佢呢个死刑啦。但系其实咧，佢系即系搞好多嘢啦。佢喺监狱里面咧都意图去杀害嗰个囚友。 嗯。 咁啊，但系嗰个人咧就冇死到。 吓。 咁啊，所以佢其实就系主要系孭住 杀人不遂， 孭住两条人命嘅啫，都唔系啫啦，即系当然系好严重啦。咁啊，跟住咧就所以咧就判咗呢个死刑，但系咧都。不是说即是一判死刑就執行，因为他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有钱定什么，他就可以用 不停地上诉， 是不停地上诉，很多律师去帮他，就令到他可以拖拖拉拉，即是拖到他这么多年 之后25年了， 我觉得他不需要很有钱的，在美国打官司真的不需要很有钱的，你只要你有一个很强的 point， 即是有机会翻案， 不是只是有机会，而是你是贏面相對大的，自然有律師走埋嚟同你傾嘅，因為喺美國係冇包攬訴訟呢件事 嘅。係係 個律師可以同你傾，傾完之後如果有任何賠償嘅話，同你瓜分嘅。 係啊，我 咁所以根本唔需要俾律師費嘅好多時係。 但其實佢主要都係話想將呢一個死刑想變成終身 監 禁，呢一個爭取已經爭取咗好多年啦。係。咁結果咧就係。 哦，呢個佢一定用人權法啦，好明顯。用人權法嚟做㗎啦。係 啩？ 一定係用人權法做，喺美國嘅話。因為憲法嚟啊嘛， 係嘛？但係仲要咧，佢其實咧係一個好瘋狂嘅人咯。佢試過咧喺個監獄裏面做咩咧？佢打爛咗塊嗰啲探訪室咧嗰啲玻璃咧，即係同一個嚟探佢嘅女人咧，即場喺度正法啦。 誒，咁好啊！ 跟住咧，囚友幫佢將啲燈熄曬咁樣咧，就圍觀喺度。 唔係咁啲囚友係因為太悶啫。 佢真係個好瘋狂嘅人咯，所以一個狂徒嚟嘅一個。 唔係咁，所以你咪睇得出佢而家食嘅嘢其實，即係佢都覺得冇乜分別啦。我喺監獄，我最後一餐又點啫？我咪又係咁樣咯。 係咯， 享受咯， 即係視死如歸。 唔係咁，佢入邊有搞。 唔係啊，對於佢嚟講已經係冇關係嘅。佢如果死 嘅，咁咪終於係享受。 咁又唔係喎，佢爭取咗廿幾年，其實可能諗住真係有 搏咯， 一線生機啊。 可能係一個機會主義者，佢搏咯。到最尾都搏唔到，搏唔到。 但其實佢已經爭取咗，即係已經拖遲咗 廿 幾 年 咯，仲賺咗。 唔係咯，賺 曬啦。人哋嗰啲爭 cancer 都冇拖咁多年啊，大佬。 佢如果一路睇住咯。Of the ring 一路食住呢餐飯喺度，佢可能個心喺度暗笑緊美國政府， 咁都俾我玩咗廿五年， 你咁都俾我玩廿五年， 死得抵啊嘛， 咪咯。 咁咧最後咧，嗱頭先咪講到咧，佢其實係開槍去嗰啲叫咩槍決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咧，美國比較少噶嘛，即係個槍決。 係啊係啊，相對少， 唔係好多個州做。 咁一般係注射毒針噶嘛。 係啊。 再唔係就電 椅， 電椅就取消咗之後用毒針咯。 咁咧，點解佢可以爭取到用呢個槍決咧？咁佢話自己係摩門教嘅教徒，做咗藉口。咁啊，呢個真係唔係好知點解摩門教就可以係即係唔係唔可以注射毒針嘅咧？我唔知咩原因啊嚇，唔知咩教， 唔 知搬咗咩教義出嚟啦。咁結果咧，我俾張相大家睇下啦，大家會見到呢個即係房裡面咧就有。佢有兩個嗰啲窿啦，你會見到兩個窿。其實嗰度咧就係有啲槍手，有五個嗰啲，其實嗰啲槍手係警察嚟嘅。咁佢哋就一人揸住支槍咧，就向住個窿射向嗰個凳，嗰張凳，嗰張凳咧就係嗰個人就坐咗喺度啦，行刑椅啦。咁原來咧，佢哋五支槍裡面咧，得一支槍係有子彈嘅， 真子彈 係。 所以佢哋射嘅時候咧就。不知道邊個係 哦，即係唔知邊個係邊 個 手 開槍嘅， 咁啊減低佢哋心理上嗰種 呢個又係美國嘅人權法咯， 感覺係 啊， 內地好似唔係咁嘅嘛， 我哋梗係唔係啦， 全部槍實彈啊，驚你唔 唔 係 你一傻，全部都係真子彈， 真子彈， 驚你行唔到嘢，係 啦，驚你搞唔掂， 驚行唔到， 我嘥咗子彈添啊，你做一夜搞掂佢。 咁啊，呢一個呢個囚犯咧，其實佢死之前佢都講咗一句説話，佢就話其實咧，我真係好好即係特登去即係。佢都其實係揾咗個藉口啦，即係爭取呢個槍決啦。佢就係話其實我真係中意槍決嘅，因為咧起碼咧唔會有犯錯嘅機會啊。都會射唔中，或者射到半身不遂可能。 唔會，放心啦。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嘅，其實警察如果真係派神槍手嘅話咧，你都冇乜機會唔中嘅。其實 只不過快慢問題嘅啫，即係實會死噶啦，睇下點樣死法。 你如果係槍決打頭噶嘛？ 系啊， 你就算唔死，你都系即刻冇晒感觉噶。 系 啦， 但 系 好准咯，真系 个机会好，即系你射佢唔死嘅机会好低嘅，即系比起吊颈实在准确得太多啦。 不过有啲即系争论嘅，当时都系话：，喂，使唔使咁就佢啊？吓，佢要拣乜就乜啊？咁使乜对佢咁仁慈啊？ 佢仲有得拣啊？ 唔系，我觉得佢因为系即系，我觉得佢好完美地示范咗一件事， 美國的人權法，因為它在人權法是在美國 的憲法裏面的，所有即紅在這些案通常都是拿人權法來打才有可能拖到這麼長，因為如果不是你哪有機會打到，但因為你打的憲法來打，那現在打咯。Okay, 第一啦，第二就是你到最後可以爭取到這件事 okay, 都是人權法來的，即為什麼會有得給你選擇呢？明明是一個死囚，即這一件事就是它彰顯了一件事，就是美國是真的有人權法的， 是 okay, 但這個勁識玩法律和勁識走啲窿窿罅罅位， 往往都是的了，個情況這個世界永遠就是有這個寧縱無枉和寧枉無縱，在人權法的國家永遠就是零縱就沒有枉的嘛，所以就會出現這些情況 咯。相信對死者的家屬來說就是終於叫做可能是順回一條氣啦， 叫做到最後順順氣啦，不過那些納稅人真的很不順氣， 手那些死死者的家人有些都不知道是否死了，可能還沒 有二十多年 比 他還早點走，可能好現在回來我們再說一下其他，我們有幾個就是那些重犯他們最後一餐究竟是吃什麼呢？回來再說。